持北京社保卡，在河北燕达医院可直接报销。健康热线400-898-1120，急救电话0316-3306-120。 三河市运输管理站通告，为了规范我市机动车维修市场经营活动，提高机动车维修质量和服务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和交通运输部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从即日起对全市的机动车维修市场进行清理整治活动，并将查处的违法行为向有关部门抄告。清理整治内容如下：一、未取得许可擅自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的；二、超越许可范围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的；三、擅自改装、拼装和成修报废车辆的；四、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机动车的。以上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望广大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合法经营、规范服务，营造良好的机动车维修市场环境。三河市运输管理站。 向远方，爱生活，哦，最强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欢迎回来，这里用动听歌声陪伴你的依旧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下一首歌呢，来自罗志祥，叫做撑腰。罗志祥呢，在曾经的一段时间一直忙于一枝独秀世界巡回演唱会和拍摄梦幻偶像剧《篮球火》。2008年底呢，压轴推出了新专辑《潮男正传》。那这张专辑呢，见证了小猪的蜕变，由四大天王罗密欧团体出道，从第一张个人专辑《Showtime》《精武门》《无所不在》，再到这张《潮男正传》，这位亚洲新舞王在不同时期的形象百变，歌舞的技艺也不断的为乐迷带来新的突破。一起来听罗志祥带来的《撑腰》。 Party boy 知道，兄弟为你撑腰。Yeah，Let's get，Let's party crazy。你在爱情跌倒，回家让你撒娇。Yeah，Let's get，Let's party crazy。恋爱知道，快找哥们讨教。Yeah，Let's get，Let's party crazy。我给你珠宝，有我帮你炸。 神经和男人到处我把门安静的不信，绝对不能任性，有天大的本事比不过地下的，不要看起靠外物，拿出男人硬态度。 Let's get this party crazy， 七小时到了，我们 Party Boys。 在中国的北方啊，我们都非常熟悉集中供暖。中国现行的集中供暖模式呢，主要受建国初期向苏联学习的影响。首先考虑的是气候寒冷的北方地区，根据前苏联的气候计算方法规定，只有累年日平均气温稳定低于或等于5摄氏度的日数大于或者等于90天的地区，才被认为需要集中供暖。在中国呢，主要包括华北、东北、西北等地区。 走进蓝山田野的下雨，快点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直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普罗旺斯的包。早上我这点点薄薄的爬上了山半坡，阳光映装满天下，你晃呀晃，睡在我的肩膀，时钟慢慢停下了，像掉进了一个魔法的时空，爱情的流动终于有一个理由，红红的暖的风，真的把你的我，白色沙林在记忆中翻动，西班牙的光，快下山的太阳，两个人的影子在陌生地上，像一双翅膀自由自在飞翔，像皮卡索的画像，幸福是说不出酸酸甜甜的糖，你会一涂抹让夜晚都发光，一二三睁开眼，美丽人生在月光下跳舞，都忘了有地图，只有伤心的风雨，我们慢慢走过花草香的小路。像田野的香芋和天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蓝晶晶，你脸上的汗水，直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普罗旺斯的花草香，我这点点多多的爬上了山半坡，月光映装满天下，你晃呀晃，睡在我的肩膀，时钟慢慢停下了，像掉进了一个魔法的时空，爱情的流动终于有一个理由，午后暖暖的风，真的把你的我，白色沙林在记忆中翻动，西班牙的光，快下山的太阳，两个人的影子在陌生地上，像一双翅膀自由自在飞翔，像皮卡索的画像，幸福是说不出酸酸甜甜的糖，你会一涂抹把整夜晚都发光，一二三睁开眼，美丽人生在月光下跳舞，都忘了有地图，只有伤心的温度，我们慢慢走过花草香的小路，像掉进了一个魔法的时空，爱情的流动终于有一个理由，午后暖暖的风，吹着发呆的我，白色沙帘在记忆中翻动。 心还有眼泪中的哭。

9961，详情搜索关注订阅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大咖呢，绝对没有明星架子，总是面带微笑，客气礼貌，就像一个和蔼的邻家大叔。他是谁呢？他就是周华健。周华健因其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形象而获得了阳光游子的称号。他具有独特的亲切感以及发自内心的真诚。虽然经历了人生的历练，但是不变的是他自然风趣、平易待人的处事风格。在生活当中呢，他也一直保持着正面积极、低调平稳的状态。接下来一起听到的是周华健和莫文蔚的合作《痛苦过》。 开花的花，结果难过，该有都有，多少算多？ 白云的白，黑夜的黑，我和你该怎么说？ 曾经的风，烟火的火，该看就看，将错就错。 也会落，该做的何必再说？ 受过的苦，熬过的夜，不是谁的错。 爱过的人，闯过的祸，都是你和我。 看着我的手，是你的， 欲罢不能，自拔不了。 有你有我，所谓艰难不算什么。那么做过的梦，都是种寄托。 听过的风，走过的路， 是那你和我。眼看着你手牵着我， 不怕难过，只怕寂寞。 有你有我，所谓痛苦不算什么。 跟你分享一个冷知识，人类呢可以依靠超强的耐力在长距离项目上打败多数的动物，只是人类的手下败将当中是不包括鸟类的。比如说鸵鸟，它可以不停地以每小时60多公里的速度来奔跑，不到40分钟呢便可以完成全马。最顶级的人类选手则至少需要2个多小时。 黑暗中寂静伸出的双手，冰冷的空气像火，害怕又受伤。路太远，谁的眼神永远盲目跟你一起走，怎样才会懂记忆是温柔，有了这一

干什么 B-Boys, B-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 穿裤子紧身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尖牙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怕它假牙 R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it Ain't no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回来崇拜回来舞台虽然快点上的病毒并不会传染九零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电子音乐疯狂完成 Yeah Hip hop for life That's right 每个人用力喊着 West side 关键是不是真正 Party 天才扬起你的嘴角跟我欢乐崇拜 欢乐你存在 存在 有什么期待 期待 欢乐你要请他一定来来一起看王牌会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Come on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 时代这个冲动时代这个什么世界千万不要倦怠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事可以去做有放肆的节奏看你放肆的呼吁看你放肆的感觉看我放肆的创作要么怎么再说 People feel my flow 看我拿着麦克风就是快乐的秀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要请他一定来一起看王冠会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Come on 想念的失眠的请跟我来一天天一天向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美丽而深深的时光不能待 欢迎回来正在为你播出的依旧是动听加速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下一首歌呢来自齐秦叫做迷路这首歌呢是在2017年7月24号上线时隔七年齐秦呢将推出全新的专辑穿越在专辑发行前期齐秦也专门在台北的街头拍摄了一组生活写真照片当中没有看出齐秦有太多岁月带来的变化而是多了几分的洒脱淡泊和沉淀我们一起来听到齐秦带来迷路 你和我走在爱情地图想找到通往永恒的路却各自希望对方能让自己知道两人共同的幸福让一场旅程变成一赌注真只能聪明的人糊涂在不觉间走入了歧途而等到我们终于蓦然惊觉前方再也没有去处回首有一经点燃不出来时的路

二、超越许可范围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的。三、擅自改装、拼装和重修报废车辆的。四、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机动车的。以上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望广大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合法经营，规范服务，营造良好的机动车维修市场环境。三河市运输管理站。 向远方，爱生活，哦，最强的力量激励你我。 请为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哈喽各位，非常感谢继续能够锁定收听，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继续为你带来动听的歌声。下一首歌呢，来自500，叫做你是我的花朵。500 and China Blue 的你是我的花朵，当年在内地尚未打榜便已经率先轰动，全国各地的电台纷纷自发性的热烈的播歌，500自创的花朵舞更是造成了大的轰动。早前呢，在台湾一年一度的简单生活音乐节上，500呢作为第二晚的表演嘉宾，唱足了40多分钟，更和在场的3万多名歌迷大跳花朵舞，现场的气氛嗨到不行。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500和 China Blue 带来的《你是我的花朵》。 有心脚步看得清楚，有很多可疑的因素，呼喊你让你糊涂，考验过爱的坚固，保留电梯以后删除，不懂在人群的拘束，拉着我不要飘走，我在你背后挡风。你是我的花朵，我要拥有你插在我心头。你是我的花朵，我要抱住你一路到江头。你是我的花朵，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深处不懂在人群的拘束，拉着我不要飘走，我在你背后挡风。你是我的花朵，我要拥有你插在我心中。你是我的花朵，我要保护你一路到江头。你是我的花朵，就在你身边很多小石头。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你心里藏满多少困惑，我绝对不会对爱你放手。你是我所有快乐的梦，我和你将会到达那开心的人。你是我的花朵，我要拥有你插在我心中。你是我的花朵，我要保护你一路到长头。你是我的花朵，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 今天同时和你分享小知识，目前的世界上仅有梵蒂冈和菲律宾两个国家是不允许离婚的。在菲律宾，解除婚姻关系的方式是宣布婚姻为无效婚姻。

这就是缘，在这个世界人来人往间，我只对你有感觉，你对我的心诚恳踏实的一面，不让我有心动感觉，好想今天，好想明天，好想与你相守每一天。来吧，真的想见到你，在镜子后脑海里充满你微笑的脸，不要让我傻傻地等待明天，我单纯的心需要你的爱恋。来吧，真的想见到你，在今天只感觉我希望你能够了解，你说要与我心心相连。 On your way, on your way, on your way, yeah。 现在是18:18。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就是我唯一的宝，喜欢看你甜甜的笑， 你就是我一生的依靠，我要和你一起到老。 由三和市总工会倡议，三和市总工会

起，终于等到你。 恒业金行五九黄金， 高尚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一零三三，三恒上空最美的声音。 有的时候轻轻慢慢，袜子会翻船。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再洗碗，想我太迷糊，还有点走懒。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三四遍，看遍隔壁桌的女生个个没人嫌，忍不住分神，偷偷看一眼，等不等就翻脸。我还是爱你的，即使你有点感人，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我还是爱你的，那是什么人生？不要在心里偷偷算计，你说来说去只是要见你再证明我最爱你。像我这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偶尔一点软言细语说来听听，有你这一笔不要再挑剔，我爱就要还。有的时候急急忙忙，袜子会翻船。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再洗碗，想我太迷糊，还有点偷懒。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三四遍，偏偏隔壁桌的女生个个没人嫌，忍不住分神，偷偷看一眼，你动不动就翻脸。是爱你的，即使你有点感人，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我还是爱你的，你那是什么眼神？不要在心里偷偷算计，你说来说去只是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我还是爱你的，即使你有点感人，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我还是爱你的，你那是什么眼神？不要在心里偷偷算计，你说来说去只是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像我这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偶尔一点软言细语说来听听，有你这一笔不要再挑剔，要爱就要欢喜。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由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为你带来的动听加速时间。下一首歌来自何炅老师，叫做《栀子花开》。栀子花开，轻轻的音乐淡淡地描述着离别的心情，简单的音乐节奏让人在聆听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空气当中轻盈地飘出栀子花带来的阵阵清香，朗朗上口且清新自然的曲调和歌词具有非常浓郁的校园气息。一起来听到何炅带来《栀子花开》。 栀子花开 So beautiful, so white， 这是个季节我们将离开，难舍的你，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